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尚可，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会儿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清风系统。确实现在的北京的空气呢，跟原来相比呢，好了很多啊，但是呢，也会有的时候呢，有雾霾啊等等这样的天气出现。因此呢，我们为了健康防护，所以现在很多家里在装修的时候呢，都安了清风系统。那么具体到清风系统是怎么回事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等等。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请有关的专业人员跟大家呢来交流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是开通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如果大家对于装修当中的清风系统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安居方面的信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在装修行业的资深人士啊，宋军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呢，这个关于装修啊、家居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好，这个宋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麻烦您啊，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先看 第一条，说这个家用的吸油烟机选购三大法则，您知道吧？说这个风压呀，是衡量的吸油烟机性能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如果呢排烟管较长，或者是接到了公共的烟道当中，由于呢这个排烟压力损失很大，就需要更大的风压才能够保证呢将这个烟气呢排出。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家用的这种抽油烟机啊，也逐步的走入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家用的这种油烟机的选购方法是怎么样的？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好嘞，因为现在目前来讲，我们的烟机呢主要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我们管它叫油烟的过滤系统，就像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式机和欧式机，那种平板的还有那种箱体的，这种叫中式和欧式机。这两种机子呢，我们管它叫它的系统实际上叫油烟的过滤系统，就是通过我们的油烟网，然后把油烟进行过滤，都过去了，把油过滤下来，然后我们把那个烟给吸出去了。另外还有一种呢叫油烟的分离系统，像我们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的侧吸的烟机，它就形成的是一种分离系统。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好的烟机呢，可能一个是要根据咱们家里自身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情况， 另外一个，刚才我看您说的那个非常对，要看根据我们烟道来定。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倒烟的现象，其实有很多的业主和老百姓不明白为什么形成一种倒烟的现象。可能楼房越高，比如说我们二十层，如果我们到上面的话，在18层往上的情况下，可能会倒烟的几率相对而言呢会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每个楼上的楼顶都有一个出烟口，大家都知道，油烟有烟道，烟道楼顶上面一定有个出烟口，那个烟得从上面出去。最多了上面有一个雨搭的东西，比如说像雨披，怕下雨的时候那个雨能够进入我们的烟道，所以说有个雨披。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当它这个烟口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做饭的时候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开着我们里屋的窗户或者外屋的窗户或者厨房的窗户，实际上已经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烟道。形成了一个烟道，就是外面的烟道和我房间内所开的窗户的烟道，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烟道。烟道形成以后，当我们的烟有的时候在楼上进行这种刮风的时候，因为楼顶的烟嘛是不确定性的，我们叫东南风西北风，可能有的时候不确定性，就有一股的烟可能顺着我们的烟道就进来了，再加上我们的那种逆止阀长时间的出现于油腻的状态，可能回笼的那个机会不大了，这样的情况下就形成了这种外灌的这种倒烟，外面的烟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房间了。我们的分离系统和油烟这个系统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油烟和这个过滤系统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人说宋老师，那我们是不是该买什么哪个效果好一点？因人而异，因产品而异。如果说我们在选，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过滤系统从美观上，从静音的方面，可能它的比较强势的啊，不锈钢的外面很漂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油烟的分离系统呢，可能就感觉到差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侧面的，而且离着我们灶台很近，离着灶台不远，而且呢，它声音可能相对而言的稍微大一点。所以因人而异选择这个油烟，但是大家，我只想告诉大家的一个原则就是，油烟机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产品了。只要是我们认为它的油烟的分离系统或者过滤系统能够达到一个标准，我觉得都没问题了。现在的油烟机。 现在家里人用这个抽油烟机呢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可以说没有家里不用抽油烟机的啊。但是呢，这个抽油烟机它的效果好坏，一个是本身这个产品的质量如何，另外就是跟你家里的这个烟道哈，这是有一定关系的。 有关系，直接关系，直接关系。 对，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烟道啊，比如说比较长啊，或者你接到了这个公共的烟道上等等，就会影响它抽油烟的这种效果。 对。 所以呢，不管你是买中式的还是欧式的，是上吸的、下吸的还是侧吸的啊，刚才您说是分离的还是过滤的，一定要看你家里的具体情况再。这点很重要。 而且呢，咱们的业主们一定要清楚一点，不是吸力越大的烟机就是好烟机，不是这个概念啊！不要说我们，你看有的那个连脸盆、连那个菜板都被吸上去，我们是不是买了吸大的就是好烟机？不是这样的，它是有这样的科学原理的。不要说吸力越大它就是一个好烟机，应该是不是这样的。 对，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呢咱们有些广告是夸张的哈，比如说炒多少辣椒然后出来的那个烟哈，然后这个抽烟机一点味儿都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做不到，但是呢让您不受他那个烟的那种困扰和难受就已经是不错了，就啊，你一点都没有，这是不大可能的啊。 没错，没错。中国人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本身就是煎炒烹炸，就是油不开我都不下葱花，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油烟的。所以说，我们合理的通过我们的烟道，而且我们包括装修之前，我们先特别简单，上去之前先拿打火机，我们不用装烟管的时候，打一个打火机看看，烟的走向是不是瞬间能吸进我们的公用烟道。如果我们打开打火机的烟是往里面刮的，那肯定是你的烟道是有问题的。那你再好的烟机也没有用啊。 是的，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这个电视背景墙呢装修的常见误区有哪些，说随着人们生活品味的提升啊，对室内装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电视背景墙是空间装修效果当中的一个点睛之笔，对于整体装修效果呢影响非常大。那么进行加装墙面的装饰的时候，如果能够适当的利用背景墙啊，让单调的墙面呢变成生动的形象，提升整个居室空间的颜值，使家呢变得更有文化的内涵。然而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不少人还会对于背景墙的设计存在一些误区。那咱们也不妨聊一聊哈。 其实说到这个背景墙，宋老师，我记得原来比如说电视咱们有背景墙，或者说呢这个床头啊有个什么背景墙，其他地方我倒没听说有什么，当然也有特殊的装饰也会用背景墙，当然这个背景墙我们再去制作哈，在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好，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误区，这个我在业主的给我打电话咨询方面是最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我们搁一个背景墙的目的是，我们材质上就不说了，我们搁一个背景墙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的房间更美观更漂亮一些，这是没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这个背景墙不要和你的房间格格不入就对了呀。 哎， 我们有很多做背景墙的形成一种什么状态，好像这个房间就分开了，一个背景墙就是那么一个与你的房间内外墙的背景墙以外的墙面完完全全的格格不入，好像它是个另类的东西搁在那了，那你们谁看了都不舒服的。你无论你什么样的材质，无论你什么样的颜色，可能都不是好看的。所以大家选择背景墙一定要让设计的人员，包括让销售的人员一个概念就可以，你这个背景墙一定要融入我旁边大面积的墙。虽然它的颜色是可以不同的，它的花型是可以不同的，但是它一定要融入我这个房间，而不是让我进来看到一个另类的东西搁在那个墙面上。这里有很多业主就不明白这个，你说宋老师，我是要背景墙，为什么背景墙弄完了我倒不好看了？我说你一定不好看，因为你咱就举个例子，如果你满屋子都是白色的墙，或者是一个粉色的、一个浅色的、一个东西，你哐叽那搁了个大红色的大紫色的背景墙，你觉得这个房间能好看吗？ 对， 它就相当于就是不融了。 嗯， 一定要会融，就是要把你的背景墙融入这个里面。 嗯， 给人家感觉哎。有了这个背景墙把我增色了，而不是给我拉下来了。 确实应该有一种就是画龙点睛的感觉哈。 对， 千万不能添乱，不能够添乱。 对，不能添乱。 对，因为有些人的做背景墙是觉得好像跟他整体的风格呢区别一些，能够更出跳啊，这样的感觉好像更丰富多彩。实际上你这样做的结果呢是添乱了，而且特别生硬啊。另外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背景墙实际上现在咱们可以用装饰的方式就可以呢形成所谓的这种背景墙。 太对了，你比如说，因为说实话，循序渐进的，就是它有一个渐变色吧，就是它不要一下子愣得出来，我们稍微有一个相互有一个渐变色。另外一个呢，你像包括我们现在那个石膏线，我们那种石膏线就是我们房顶上的石膏线，有宽的有窄的，那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窄一点的这种石膏线，颜色上我们完全可以变化的，哎，把背景墙虽然是一个也是一个墙面。跟别人几乎是一样的壁纸，但是我稍微的在旁边做一个小小的点缀，它也叫背景墙。而且效果会比你另类的那要好得多得多。 好的，谢谢，一会儿还有啊。其实刚才呢宋老师说的特别好啊，现在呢很多人的装修的是非常讲究的，而且呢特别希望有个性化。但是呢说到这个背景墙哈，我个人认为，我估计宋老师也是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说呢以装饰为好，因为你真是修了一个背景墙哈，你死死的修在那儿了，万一你不想要了，那你可真是这个重新得大动啊干戈再重新再弄就很麻烦。但是如果装饰的话，随时是可以改变的，甚至用装饰的手法来做背景墙也是完全可以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啊，说山西太原拿了工程款，那么装饰公司人去楼空。5月4号在山西省这个体育路与清贤街交叉路口的某家装饰公司啊，它的门口有10多名的工长业主还有材料商到场维权，因为呢他们发现这个公司突然是人去楼空，面对家中还未完工甚至根本没有动工的装修工程以及未结算的工钱材料费，大家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宋老师啊，其实据说今年呢有很多的这个装饰公司呢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啊，大的背景下呢有些重新洗牌的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些呢是倒闭了。但是像这种携款逃跑这样的事情呢在北京还真是不多见。 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像包括我们可能下一步现在准备要启动的这种装修陪同师计划，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就是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还是在等于形成一种座上的状态，所以为什么现在的装饰公司，因为琳琅满目，现在洗完牌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先装修后付款的呀，包括我们的 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呀，包括等等等等，大家都要走出去，都要把一种全新的东西来带给我们的这些业主。另外一个，在选择这些装饰公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看口碑的，而不是仅仅看一个便宜。有很多人老百姓，不过今年开始2018年，我明显的感觉到也是理性消费了。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那种感性消费，两居室的房子，人家报2万，他报1万，来1万，我们就记住，天上没有给你这种掉馅饼的。因为你首先要学会要汇算它的成本。 对对对， 你都低于它的成本了，你觉得你能做吗？其实要汇算它的成本。 是，因为他本身是做生意吧，他不可能是盘口赚吆喝，是吧？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成年人都应该知道这事儿，自己算成本啊。如果他给你 太对了， 对，如果他给你报这个价钱的话，都非常离谱哈，让你特别欣喜。这里边真的有可能有问题了， 肯定有问题的。要么就是说白了，就是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就收了这笔钱了，卷了就走了。 是。 要么就是会不间断的增项，不断的给你增项。我是1万块钱接的活，但是我一定最后让你装起来得5万。 对。 老百姓还没脾气，因为给你拆的乱七八糟房间里面。 没错。 你干不干？不干我走了。我就不给你干了。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所以说很多东西一定要学会算它的成本。我们不是说不让商家挣钱，我老爱举这个例子，就拿一个海绵来讲，我们挤挤水。我不是不让你们里边有水，而是我要把那些湿一点的水把它挤出来一部分。 对 对, 对， 尽可能的，我们合理的来算这个价格就可以了。 好的，确实刚才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宋老师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慎重啊。一个呢是这个价钱咱们要适中啊，千万不能说给人家挤的一点水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呢就会出现问题，或者他可能会给你加价，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呢他会把他失去的钱夺回来啊，算回来抠回来，这都有可能。另外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他的口碑啊，看一看他的情况，了解一下，了解清楚以后咱们再去定，千万不能够以便宜就是定他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样是容易出问题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这个建材供给减少，一季度的水泥沙子涨价7-8%。那国家统计局呢也有这么一个调查，公布了一项针对于今年一季度，这是南京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变化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说水泥沙子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价格同比上涨了很多，是挺明显的，那么涨幅最近高达说70%-80%。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当然这是南京了，那么北京宋老师也有涨价吗？ 一样的，现在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当我们真的从理性一样，我们这些我相信这些做生意的商家也是这样，从一个感性的一个销售模式，现在慢慢也是往理性的销售模式上来转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其实现在细想起来，一个很漂亮的建材城，它一定要有卖沙子、卖水泥的、卖这些东西的，严格来讲都属于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我个人觉得啊，应该不属于不太，一个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所以为什么从今年开始的话，我们北京应该是没有毛坯房的概念了，无论是我们的公租房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品房，大家都是要有一个简装了。首先一个，你的墙面、你的地面，包括你的厨房卫生间，都有一些简单的东西搁在里面了。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慢慢的要淘汰这样的最传统的模式，毛坯。因为毛坯它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沙子和水泥啊，无论是从环保的角度还是说天气空气的方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趋势，这是一种趋势。但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可能更多的考验的是我们这些主台商们，就是你们如何能在这个市场上站住你的脚，那就是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性价比、你的这个方面，你可能要慢慢的要高于其他的方面的东西了。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挺好的，所以说无论是公租房还是这些商品房，以后都是那种这个简装也好，或者说轻装也好，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租户哈，或者我们的这个这个消费者，真是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啊。 是的，是的，是的， 这应该是一个趋势了。 它是一个趋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谓现在很多人都提出来叫拎包入住嘛。 对对对。 你拎了个包你就可以住。但当然你进入你的房间，可能某些东西你不会喜欢。你不喜欢这个东西那可以啊，你可以把它换。但是不用再动沙子水泥再给你建一个房的感觉似的。这墙面再给你上一些沙子弄一些水泥。可能这些东西 慢慢的会退出这个市场的。 是的，太好了。 嗯嗯。 另外呢，一位叫张书玲的朋友说：“哎呀，说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宋师傅啊，说的真好啊，说这个电话能给我吗？”啊，没关系，我们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会把这个宋老师的电话呢给您的这个张书玲朋友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动感北京，他有一个问题哈、 啊， 这个问题看似呢好像是不太相干，但是呢，他们之间真的有联系吗？他说啊，他不用开窗户。他说我家关着窗户啊，一开油烟机，下水道的味道就能上来。你说这油烟机一开了以后，这下水道的味道怎么就能上来？这个怎么会有关联？ 我觉得还这个可能和他的要看他的这个咱们要深入了解的话，就是要看他的原始的装修模式是什么样的。 嗯， 要看他的原始装修模式，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烟道啊。严格的讲是和下水道，严格的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它仍然也存在着一个风的问题，一定是有风的问题。咱们就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现在房间里面，大家老百姓家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一天在外面在刮大风的时候，哎，我们家就反味儿。 嗯， 我们家的卫生间、厨房，包括我的洗脸的水池，可能就在往上反味儿。 嗯嗯， 它一定是和风有关系。 嗯， 所以当我们开油烟机的时候，你产生的是风。无论是你吸进去的风还是出去的风，它都是有风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呢要看它的原始的装修，就是你这个风是不是影响到了你的下水道的这种状态。 好 啊，是这样的、嗯、首先要明白这个就好了。 嗯，好的，那这个东南北京啊、嗯、什么时候找个专业人士给您看一下，这也挺麻烦的。 对对对对， 你说一做饭把这个油烟机开了然后呢下水道的味道就上来了，你说这也挺招人讨厌的哈。另外其实有的时候呢家里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自己家里没做饭，但是突然闻到了饭香哈、啊、或者什么样的味道，这可能就是外边的那个油烟机啊或者什么样的把其他家的那个油烟的味道给你弄到你自己家里了。这可能也是跟这个烟道啊、油烟机啊、风啊都有一个关系。 你一定产生风道了，因为我们只有有风道这个味儿才能进来。如果你没有风道的情况下，这味儿是进不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就忽略了这一点，你一定是有一个风道了，这个风道是进入你家里，从哪进来的？就从油烟机进来的。油烟机它本身就是个风道，它是个风道口，无论是它吸烟还是往外放烟，它就是个口。 对， 这个是有这样的原因的。 嗯嗯，其实有的时候啊、嗯、咱们无论是买抽油烟机，我又联想到是像，哎呦这俩搁在一起真不大好啊，就还有这个马桶。比如说这个抽油烟机是这样的，就是比如别家用哈、 啊、 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功率啊都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在人家这个商场里面试的时候呢也都非常好，但是就是到你家里边呢安完了以后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这可能是跟你家里的这个环境啊、烟道啊等等都是有一定关系 有关系 啊，所以这个呢， 包括和你的下水， 对， 都有关系。 对， 嗯， 所以呢，以这个咱们以此类推的话，马桶也是，你买一个特别好的马桶哈，这个整体啊，感觉人家那个下水都很急很足哈，但是就到你家里边，突然感觉就是它缓了，而且冲的也不干净或怎么样，其实它不仅是马桶本身的问题，可能也是跟你家里的这个环境等等是不是也有关联的。 所以周老师，我跟你讲，我这里边真的想提醒大家一句，我们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来进入我家里来装修， 嗯， 我们脑子里面不要仅仅形成一个你把东西给我做的漂漂亮亮的，就是你会把砖给我贴的好了，东西给我装正了，别装歪了。我跟你讲，如果好的装饰公司它仅仅是完成了一部分， 嗯， 还有一部分什么，就要真正的了解你家的基础设施。有些东西我可以这样做，有些东西我也可以那样做。 嗯， 所以很多东西为什么说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是一个整套的东西，它不仅仅为你家来进行一个装修，它是把有些东西帮你进行一个改进，会让你更好的用。这个很关键。 是的是的、 嗯、 尤其呢像有一些就是危房或者旧房改造的啊， 对 这种东西啊更得因地制宜了。 没错、 啊、 没错， 你家里什么样的状况，根据它这个具体的情况再给你设计再给你安装， 没错， 这肯定是有好的效果， 肯定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的、嗯、所以呢现在这个旧房改造呢也是装修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吧，所以 对对对、 现在新房商品房的交易也并不是太多，所以咱们新房的装修肯定也不是太多，更多的是一种旧房的改造，所以在旧房的改造当中这个装修啊更能看出这个公司装修公司它的经验是怎么样，它的真诚度是怎么样，它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对， 好的，那非常感谢呢，孙老师啊，非常感谢，真的是耽误您时间了。有时间呢，咱们就装修的话题呢，再继续聊一聊，好吧？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就这个安居快讯的内容呢，请到了咱们装修行业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跟大家呢做了一些交流。当然了，关于装修的内容真的是非常多哈。以后呢，我们会就朋友们关心和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还有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新风系统了。确实啊，从现在整个的北京的气候来看哈，应该说跟前几年或前些时候相比来讲，整个呢好了非常多了。比如说雾霾天啊等等的哈，真的是少了特别多。但是呢，我们真是作为一个居民来讲啊，作为一个市民来讲，我们还是希望它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空气啊，这个气候啊，跟我们人们的健康的关联度有多高。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家里边可能要安一个新风系统，或者说呢，现在呢虽然是旧房了啊，我们已经装修完了，但是我们为了空气能够更加的清新，也安新风系统啊。那么在安新风系统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另外呢，什么叫新风系统等等这些问题，一会儿呢我们将有关人员给您做一定的答复啊。当然了，如果关于新风系统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这个动感北京哈，这个特别好，我一看见这条我心里都开心，他说楼市好声音听着就开心，有大家的这个关注，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啊。另外刚才呢您问了一个问题，一会儿我下面请行家呢给您做一定的解释。好了，那咱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下面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新风系统。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说一说新风系统了。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北京浩伟基业智能家居的，一位叫饶淑芳，小饶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另外一位是杨冬梅，小杨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那下面呢我们说说这个新风啊。刚才我也提到了，现在呢偶尔呢还会有这个沙尘啊，或者是雾霾啊，都有。 对对对。 所以有些呢人家里边呢就想安这个新风。当然了，如果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就安新风的话呢，这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事儿了。 对, 对, 对, 对。 是吧？那如果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如果安新风的话，我们安哪个类型的新风比较好，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首先呢，如果是咱们在装修前的话，肯定是选择那种隐藏吊顶式的新风比较好一点。 嗯嗯。 因为它是安装在咱们的厨房、卫生间或者阳台的吊顶里面。 嗯。 然后这样的 就藏起来了。 对，隐藏式的，它不占空间。 嗯。 然后因为家里面多少都会有一点造型，所以说它的管道，它是管道式的，它会走管道走到各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都有通风口，有出风也有回风，这样的话就能很好的把屋内的，比如说房间你把门关上，每个单独的空间它能进新风，也能把屋内的就排出的一些有害物质给排走。 嗯，那这有点像这个中央的 新 风系统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啊，它是有一个总控，是吧？ 对，它每个就有一台设备，一台设备，然后每台设备就有单独一个控制器，它液晶面板，在安装咱们的那墙上，随时都可以控制。 嗯，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中央空调了。 嗯， 现在这好多那个房子比较大的哈，屋子比较多的，它也干脆用中央空调吧，要不你都是那种挂式的，这一屋一个也挺麻烦的。 对对对。 那它跟那个中央空调的安装是不是有点像啊？ 它是可以共同管道吊顶吊在一起，但是这两个是两套单独的设备。 嗯， 中央空调它走的是铜管，走的铜管，然后新风咱们走的是那种 PVC 管或者是 PE 管，它走的，所以说他们可以就是吊顶的时候装修的时候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比像咱们大房子什么局部吊顶啊什么之类都可以，就可以一起包上了。 嗯，好的，这是装修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那如果假如说现在好多都是旧房改造哈， 嗯嗯， 就是已经装修完了， 嗯， 啊，或者说呢他现在真的是急于想去安， 嗯， 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去补救安一个新风系统吗？ 现在新风系统分为几种。 嗯， 像刚刚咱们前面谈的那种是中央隐藏吊顶式的新风。 嗯， 然后现在还有就是针对这种装修好的那种壁挂式的新风，还有那种落地式的新风，就是可以挂在墙上，在墙上就像壁挂空调一样那种，在挂在墙上，在墙上开孔，然后跟户外相连，然后还有那种落地式的，它也是可以像那种 柜机空调一样的，可以在阳台或者某个区域有一定空间让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到时候在上面走点管道，走一点管道，局部走个管道就行，然后放在咱们阳台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地方，这样的话也不会影响你的美观。 嗯，就这两种都行哈。 都行。 那其实说到这种新风系统，它和我们印象当中那种空气净化机啊，就是空气净化器哈，空气净化机或者空气净化器啊等等相比的话，它的效果有什么优劣吗？ 这两种的话，按理来说，中央新风系统比空气净化器的肯定是要更好一点，因为新风系统的话不单单是过滤，它还有个换气，这样能增加家里的就是那种氧气，因为空气净化器的原理它是过滤的就是屋内的有害气体物质，但是时间久了的话，因为家里比如说像它释放的那是苯啊钾呀什么的，它只是过滤这些，但是它比如说氧气就会越来越少了，因为人是也会是呼出二氧化碳这样的，但是人他需要氧气，这样的话它是，而且你装空气净化器的话，你屋里的空气屋里的窗户肯定是密闭的，它不可能说把窗户打开，那这样的话你屋里能待的屋里肯定会觉得憋屈，它不能通风嘛，那中央新风系统呢，它就是能换气，也能过滤，然后把外面的空气经过新风系统过滤到再放到室内的污浊空气又能被排走，这样的话就很好的起到一个对流的作用，一个交换空气的作用，这样的话也不用开窗通风，也会觉得就是说会特别舒服。 对，就空气净化器呢，它既能够把屋里的污浊的空气呢给你净化了，同时把外面一点好的氧气呢也吸进来了， 对。 但是这个空气净化器的话呢，一般比如外面空气不好，咱们都有这样的习惯，把门的窗户都关得紧死死的，然后里边把空气净化器开开，然后实际上呢它就是把屋里边的这个空气可能给净化了， 对。 但是外边的这个氧气老不进来的话，对屋里边的其实人也好，空气也好，其实也没什么好的作用。 对， 是吧？ 就是说，它不能就是彻底改善我们生活的空气质量了。对。 所以呢，还是所谓的清风系统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是吧？ 对，还有就是你看空气净化器的话，你因为咱们屋内一般都是或者小一点的房间都是两室两厅，你空气净化器你肯定在每一个区域都放一个，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按成本来说呢，因为现在中央新风的目前市场上的话，比较就是咱们适合人体消费也就在10000多块钱，但空气净化器你每个屋的放一个也得那么多钱，你肯定要买稍微好一点的，对吧？对，就是说口碑比较好一点的。 是的，那实际上清风系统的话呢，它能够有效的，比如说过滤 PM2.5， 对 啊，这么小的颗粒，因为 PM2.5 的话呢，很多人研究说它都可以附着在肺上啊，就这么小， 对。 当然一些沙尘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对。 那实际上有些朋友还在问说，像屋里有一些不好的，比如像甲醛呐、苯呐等等，它这些能够把你的空气给它净化了吗？ 就是可能有些人说，就是说甲醛能不能靠新风来百分百去除？ 对， 它但是它是新风系统不能本质上是去除这个是屋内的就有否有的甲醛，因为甲醛它是挥发性的，它是挥发这种缓慢的，就是一个周期它就挥发出来。对，但是就是说它能改善，但是不能靠它百分百去除。对， 不能够百分百去除，是吧？它主要是新风系统能够有效的阻断像 PM2.5 啊等等像这些不好的。 对，但是它也能把屋内的一些甲醛给带走。但是你不能靠它，就是说专门来我买这个新风系统，我是来除甲醛的。对，因为除甲醛市面上也有专门除甲醛的这样的机器这样的设备。对。 好的，来咱们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个丝路花语说目前的新风系统哪个品牌比较好，价格大概是多少？当然品牌的话呢，咱们在这里你如果说的话，你可以说四五个啊，不能够说一个或两个啊。另外呢，就是从价格来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规格？ 现在市面上就像这种隐藏式吊顶的新风的话，比较多，就是适合因为咱们现在咱们就是说比较适合咱们大众消费的。比如说市面上有松下，有霍尼韦尔， 也有落桂式的、落地式的，有远大， 嗯， 然后还有有一些大金啊， 嗯， 挺多品牌的，都等等都可以。 进口的和国外国内的，其实国产的都有， 都有，像那什么布朗、白朗、全朗啊，这些都有，有德国进合资的，有那个日本合资的，也有咱们国内生产的，都有。 那大家在选购这个清风系统的品牌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这个的话，首先肯定要选择口碑比较好一点的，大家都是口碑 反应啊，认可度怎么样？ 对，因为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东西好的话，肯定是大家使用过之后才会反馈出来的。说这些品牌其实都没有问题，价格的话也不是说也能就是大家也都能接受，也就都是在10000多块钱。所以说也能满足每个屋的需求，但是这根据面积大一小选择的风量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这根据您家的面积，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别墅我三层别墅300多平，那我选择新风，那肯定是每层用一台比较好。那你们的价格肯定是在3万多4万多块钱，或者甚至5-6万，因为品牌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你选择更好的品牌的话，有些纯进口的它价格肯定是更贵一些。 另外呢，就是说到哪儿去买，这个渠道也很重要。 对 啊，到正规的地方去买。 对，正规的、因为现在目前市场上有一些有卖场，像什么有些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苏宁啊、大众啊，这些有些现在都有。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些显得家商公司里面也有合作的那个装，就是这种经销商都可以，直接在这些正规的渠道都没问题，因为跟合作公司和装修公司签的那些经销商，他们也都是正规的，因为前期都会有合同啊，有一些售前啊都会有。 对，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新风系统啊，它不仅仅是把这个产品买了，它这个安装特别重要， 对， 是吧？所以呢，尽量不要在网上去购买。那即便是挑品牌的时候呢，它的售后服务啊，它的安装啊等等，这块呢是非常重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关注。 对，因为所谓的3分产品7分安装， 是的， 安装很重要。对，因为设备的话出现任何问题，厂家都会给您保，但是安装这一块的话，比如前期的安装不好，或者前期设计的各方面不好的话，它会带来后续的一些比如影响风量、噪音这块都会有影响。 对，还有设计这块呢，是吧？ 对，设计很重要，所以前期都会有，比如有些人会说我前期怎么购买，就是购买新风前期要做什么？前期肯定要，比如说你选好了品牌，选好经销商，然后他们会有设计师或者销售上门给您测量。测量之后，然后会出图，专门的图纸，怎么走管，怎么走好，然后再适合您家的，再跟设计师一起沟通，然后跟您家的那个设计方案一起相结合，这样的话就能达到最完美的效果了。 好的，这个动感北京快成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参谋了哈，我就光问您的问题估计可能就够了啊。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说，买新风系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的话，这个就是有些人，就有些客户会选择，就是说，比如说他就觉得风量越大越好， 功率越大越好， 这不一定的，因为每个风量它都会就是说根据您家的户型是来配的，比如说我家100平米。建筑面积100平米，其实它套呢可能也就是在80左右，两居室，那这样的话他会想到我要选择多大的新风的话，这个都有专门的，就是说您经销商销售的朋友都会专门的给您配，比如说我80平米，那我配的话至少得要250立方的风量，因为它一个是根据您家人口数，比如说我家是5口人，每个人需要30立方每小时，那你3×5=150，但是多少会有损耗，所以你选择250风量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不能选择说我选择350或者500风量的，因为它功率越大，因为咱们房子小嘛，管道不可能说绕整个屋绕几圈，是吧？它肯定是管道走得越短越好，这种风送得越快嘛，但是你选的功率太大的话，它的噪音还有它风因为它出不去嘛，它功率大，它送那么多风进来，它出不去的话，那显然噪音也会相当 大。 对，没必要，一定要选择合适的。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要安这个新风系统的话， 对， 要把家里的面积啊、大概的情况呢，跟你描述清楚。 对， 那是不是这个品牌的有关技术人员还用到家里去吗？看一看吗？ 所以说这是牵涉到前期要测量， 测量 看你们家户型是怎么样的。对，户型不一样的话，也是配的新风风量也不一样。对，也可以根据咱们的面积来算，咱们配多大的新风。对。 好，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价格的话，就刚刚说的品牌不一样，但是目前市面上的新风的价格都是在1万多不到2万块钱，就2万块钱 一台机是吗？ 一台连安装，差不多都这么多价钱。 差不多是这样的啊。 对。 好，那咱们再来看啊， 另外呢，还问到说有没有新风空调一体机，新风和空调一体机。 目前市面上有， 现在我跟你说啊，有的空调已经达到了， 有空调达到、 就空调说它完全是有这个新风的作用的空调。 对，它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咱们家用中央空调一般是佛系统的比较多，佛机。佛机的话你要想一下，佛机的话是走的是佛，然后是连接的是铜管，它是跟户外是没有连接的，就说现在它只是说比如说散热啊什么之类的，它是这样，但是铜管里面是不能走跟空气相连的，它不能有空气。所以说一般它现在市面上有空调这样 对，他就说 它是空气净化， 对对，它本身的是空调，但是现在呢它有一个空气净化的 功能。对， 那你说它这是通过什么完成的呢？ 它是通过一种纳米水离子它能捕捉空气，然后把它电解掉然后释放，这样的话它是这样的原理，纳米水离子。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换气哈。对对对， 来这个另外呢，东莞北京还问到说这个吊顶新风系统的要求呢，得房子啊够一定的高度哈，因为它不要藏在那个吊顶里面嘛。 对对对， 如果这个房子呢比较矮的这个房子做吊顶新风的话呢，可能房子就更矮了，那是肯定的呀。 对 啊，当然这个 北京的层高普遍在2米5到2米75左右，2米8的也不多了，就是不多，很少很少。一般新风的厚度啊，所以这个选择新风也很重要，有些新风比较厚。在厚的话有的在30公分左右，比较薄的话可能也就在20多22左右。也有跟你的风量大与小，它的薄厚程度也不一样。像一些房子它比较矮的，像2米5的，你就选择那种超薄的新风，比如说20多一点的。 有超薄的是吧？ 有的，这是22左右，已经算是超薄的了。对对对，20左右的。对， 好的。另外小杨也说两句哈，比如说呢还问到哈，说新风系统的过滤装置用不用清洗？ 那是肯定需要清洗的。像咱们就是因为咱们新风系统呢，它是需要更换滤芯的，是咱们有一个高效滤芯需要更换，定期的需要更换。建议呢大家咱们是3到6个月呢更换一次。正常呢咱们家里面一个星期或是半个月左右呢，咱们可以把它滤芯摘除以后呢进行一个清洁作用，就是用咱们的那个家里的吸尘器啊，把上面的一些附着尘埃咱们清洁一下，稀释一下。但是呢咱不能用水去清洗，因为咱们这个滤芯呢是一次性的，说实话啊，咱们一次性的，咱们绝对不能用水去清洗。 对，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你也想到 PM2.5 是很微粒的。你如果用水的分子多大，一冲的话肯定把它的都冲坏掉了，它的都破坏了。破坏的话肯定到时候你进来的空气再原油再让上去，那肯定是过滤不了。 那这个过滤网，刚才所说的这个过滤网的话，刚才提到大概就得时常都得要去清洁一下哈。 对 对 对 对。 哦，那它里边这个芯儿，刚才你说这个芯儿要多长时间就得换了？ 咱们建议就是说3到6个月换一次。 3到6个月就得换一次。 对，也是根据咱们家里的使用频率来算。 嗯， 如果说咱们经常使用的话，咱们建议到咱们尤其是北京天气特别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咱们建议就是说3个月左右啊，咱们尽量就要更换一次了。 嗯，那就说这个新风系统它会比如说提醒你更换，或者说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它会有一个显示，会有这样的吗？ 它会提醒 的。 对对对，液晶面板上都会提醒。它会就比如说该清洗过滤网的时候它会提醒。更换过滤网都会提醒。 有提醒我觉得特别好哈。 对， 因为现在大家比如说喝这个水啊，都要想净化一下。现在有一种，我也不做广告了啊，有一种大杯子里边有一个过滤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先给倒进去，然后水一点点滴下来，底下那个水咱们就可以喝了哈。 对对对对， 我觉得挺好的。确实比如说用它烧的水呢，这个碱什么的都没有了怎么样。 对对对， 但它唯一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什么时候换掉这个芯儿，它没有提示。 对， 所以经常有人就忘了。 对，因为它是相当是，它就是一种纯物理过滤的，就物理过滤的，因为它没有就任何跟那种智能的装置相连接，所以它没办法那个提醒你。但是新风系统的话，它里面会有就是说 它会根据比如大概时间的设置啊，这块能设置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就提醒你该清洗了或者该更换了。 对，那说到这个新风系统呢，很多人都觉得它好像不是一次性的，比如刚一开始你去安它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费用哈，那么后面呢你要换芯儿啊等等的，可能这个半年呀啊，或者对就得换它，那这个成本怎么样啊？ 滤芯的成本的话，其实按理来说的话，只要咱们保养好的话，比如说前期保养的话，其实半年换一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滤芯的话价格是在几百到一千块钱不一样，对，价品牌不一样，对对对， 嗯嗯嗯， 一般是选择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话，它的价格也就在几百块钱， 嗯嗯， 对， 那说到这儿呢，我在想哈，比如说大家呢老是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哈，比如说这个清风系统，大家可能愿意买欧洲的，愿意买国外的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那边的空气跟我们确实是没法比哈，就我们现在还稍微差一些， 对对对， 他们可能会好一些。 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所制造的这些清风系统，难道比我们国家的还好吗？其实不见得吧。 他们国外的话，它主要是为了通风， 通风， 对 对, 对，通风，因为打开窗户，有些人受不了那种就风太冲了嘛，不舒服。它主要是为了通风。咱们国内呢，就是因为雾霾天，属于它比较重视这个新风系统。 有的也是针对这个研制的。 对对对，因为它的过滤的就是国外的滤芯，可能就是说不是专门来针对过滤 PM 2.5 的，但是咱们国内的就是说研究这个滤芯的话，就专门就是来过滤 PM 2.5 的，因为它的精度更高了。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在买这个清风系统或者在安置清风系统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国外一些产品啊，可能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啊，我想象其实有的方面还真的有可能不如我们国内的一些产品哈，或者合资的一些产品好哈，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非得买进口的。 对，这个怎么说呢，进口的话，因为每个国家每个地方地域要求的需求的不一样，对，比如说有些进口的话，它可能是针对的中国的，就是说咱们中国的这种环境，它的研发的一套设备，进口也有进口的好，比如说它的某些技术，还有它某些的就产品的使用时间寿命更长，更节能。和这块都有它的优势。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些人说了，这个清风系统呢，主要是预防雾霾天啊，或者沙尘，或者空气不好啊，我们才安这个清风系统。那么以后呢，我们空气好了，它就没用了。这个观念对吗？ 这个不对，就是说。这个还是跟刚咱们说的，就是咱们国人概念呢，可能就是说新风系统是用来 PM 去除 PM 2.5 才装的这一块，但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就是说通风嘛，通风这一块，就是说装了咱们这个新风系统的话是不需要开窗的，就是 不用开窗， 不用开窗户，就说咱们空气不，就说不管它未来变得有多好，但是咱们空气中多少它还是有一些灰尘啊，或者是一些那些物质啊东西，那装了咱们这个新风系统，你就不需要开窗。 它把屋里边的不好的一些空气呢，全都给你净化了，带走了，吸出去了。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说，即便是以后我们北京空气好了，其实安一个新风的话，它自有其他的功用了。 对对对对对。 东莞北京，哎呀，你真聪明。他说，我觉得安装新风系统对于家里的窗户的密封度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有要求，有要求。现在你看，有一些老房啊，老房子它改造一般都会换窗户，以前的窗户肯定是密封性肯定是不够的，而且时间也久了，它也老化了，所以现在一般老房的话，针对二手房的，它都会换那个窗户，换了窗户一般都会装七零以上的，现在都装那个断桥铝的窗户了，所以它的密封性应该是没问题，现在都密封性 一般都是断桥铝了， 断桥铝， 它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啊， 对， 另外现在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哈，尤其现在北京是寸土寸金， 对， 买一套房子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呢又安了中央空调了，又安了这个新风系 统 了啊。那么这两个系统他们会互相冲突吗？不会啊，不会互相打架， 不会。一般你看新风系统它是换气的，然后中央空调它是制冷的，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走的系统也是两套单独的系统。 但是如果有些人说了，我把它全开开，其实也挺费电的啊。 你新风系统吗？ 就是它又安了中央空调了，又安了新风系统了。比如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热，它必须得把中央空调开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中央空调开的时候又是密闭窗户的，它想把这个室内的空气再净化一下，然后又把这个新风系统也开开了，这样两套设备一开，不会有冲突啊，噪音呐、 不会 或怎么样哈？ 不会，它是这样，新风系统的话，其实它不耗电，它的功率一般都是在100多瓦。 100多瓦。所以说像是你100多瓦的灯泡，比如说120瓦的灯泡，你开一个小时，它就你就打开一个小时，所以它耗电的话，一天它费不了几度电，两三度电啊什么的，几度电它费不了。 或者像刚才您说的，它各个区域呢还有一个阀啊，开关阀是吧？不见得，比如说你一个大屋子，你就把整个全开开，其实也 没 必要。没 有新风系统的话，中央空调是有每个屋它有室内机和室外机嘛，它是室内机都可以单独控制。 对，对 说你开空调的话，一般是你在哪个屋肯定是开哪个屋的空调。 是， 但新风系统的话，它是一台主机，所以说它控制器只有一个， 哦、 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要开的话肯定是整个屋净化，它不可能说我净化到某个区域。但是新风系统它的现在它不是有风口嘛、 嗯？ 风口的话它都可以，你可以自己自行把它关闭或者是打开。 嗯， 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新风系统呢跟大家做了一些交流哈。那如果大家呢关于新风系统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说句真心话，原来我也经常跟这方面的行家交流新风的问题、 嗯、 我一直也没有下决心呢、 嗯、 做这么一个新风系统、其实今天跟你们交流完了以后呢，我倒觉得其实虽然装修完了、 嗯、 啊，想把这个家里的空气弄得更加净化一些、 嗯、 啊，这个生活品质更高一些、 嗯、 啊，当然这些也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嘛。 对对对， 其实安一个也无妨哈。 对，安了肯定是没有坏处、 嗯、 肯定是有好处的、 嗯、 而且你安了之后 噪音大吗？ 噪音的话，如果像你针对你这种装修好了的，他就选择那种壁挂式的、 嗯、对， 壁挂式的它的噪音的话一般是在20多分贝左右， 嗯， 20多分贝左右，所以说它一般是20多分贝是不会影响咱们睡眠的。 嗯，有些朋友还问说耗电量，刚才你说耗电量并不高是吧？ 并不高，它就100多瓦、 嗯大概是几个字儿？按这个换算， 大概的话，其实你要想想，比如100多瓦，你一天造的晚的话，估计也就花个几度的电。 几度电？ 对，几度电的话， 嗯、 现在咱们民用电的话，也就几毛钱， 嗯嗯， 6-7毛钱，这样的话一天花不了多少钱。 嗯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呢北京昊伟基业智能家居的两位啊，小杨啊、 嗯， 非常感谢你们、 嗯。 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